哥，你和嫂子睡过没？ 废话。 啥感觉？ 说不上来。 大概说说呗。 又香又软，又滑又嫩， 像猪。 老子没睡过猪。 日元军从金山卫登陆，我军连连败退，死伤不断，一灭就是一个连一个营，然后不断的抓壮丁替补，很多人枪都不会拿，随便交交瞄准开枪便拉上战场了。上个月何方排里填了个16岁的新兵，叫李长胜，是他一手教起来的。小伙子刚来时候眉清目秀的，如今脸黑的已经辨不清长得什么样了。他抠了抠鼻孔，挖出黑乎乎的泥油灰，随手开在裤子上。 哥呀，你说咱俩命怎么这么大？有时候真想和他们一样死在战场啊。 活下来能多杀多少鬼子，死什么死？ 何峰自个儿缠住腿上的伤，慢悠悠地说： 黄泉路挤爆了，不缺你一个。 哎，我还没娶媳妇儿呢。 我媳妇儿还等着我娶她呢。 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等到胜利的那天。一休息就看你盯着照片，嫂子长啥样？拿出来给我看看呗。 美得跟天仙似的，让你见识见识。捏边啊，别给我弄脏了。 知道，宝贝的你。哥，你这时候多大呀？ 17吧，快到18。 呀哥，没看出来你还挺俊呀。 是吧，我有点毛病，特别爱干净，寒冬腊月每天都去游泳洗澡。 何峰低头看了眼衣裳，白衬衫看不见白色，成了沾着血的灰黑色，接着又闻闻自己，骂了声： 哎，瞧瞧现在这德行，都他妈快3个月没洗过了，焦炭似的。奶奶的，等打完了仗，我一定泡他娘个3天3夜。 哥，嫂子真好看。 行，你还看上瘾了你还。挪远点儿，臭。 冷，取取暖，最近越来越冷了。 李长胜抱着怀，何峰转过脸去，让他这么靠着。 哥，你和嫂子睡过没？ 废话。 啥感觉？ 说不上来。 大概说说呗。 又香又软，又滑又嫩。 像猪？ 老子没睡过猪。 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说触感。 老子也没抱过猪。 我家养过猪，我还抱过睡觉呢，特别软，就是有点臭。 猪没意思，你打完了找个媳妇儿夜夜抱着亲。 上哪儿找啊？哥，再说说，爽不爽？ 滚远点儿！ 哥，你枪法真好，左手还打得这么顺溜。 老子脚趾头都能开枪。 吹牛。 吹屁，赶紧睡会儿，不然没得睡了。 不想睡了。 轰的一声，炮又来了，两人登时翻身进入战时状态。何峰拿着钢盔卡在他头上， 等打完了我给你找。 数十万大军两翼受敌，11月8号，我军接到全线撤退的命令，在日军的一路追击轰炸下溃退南京。12号，上海沦陷。这场战争历时3个月，川军、桂军、粤军、湘军、西北军、东北军齐聚上海，浴血奋战，19万战士壮烈殉国，又在撤退中牺牲数十万，打破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妄语。部队重创，士气大减。往南京途中大雨不止，可再大的雨也冲刷不去将士们心中的愤懑。有人咬牙切齿，有人静默沉思，有人崩溃大哭。 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可是此刻无数热泪洒满了大地，所有的战士朝着上海的方向敬礼。这眼泪为那殉国的29万战友，为那死于枪林炮弹的百姓，为摇摆不定寄希望于国际的当权者，为这个坚守了3个月的山河。而此刻的南京大小工厂、学校、机关单位等已开展迁移工作，各国外交使节陆续离开，国民政府也迁都重庆。日军一路烧杀抢虐，兵临城下，飞机不断对城里进行轰炸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街道横尸遍野，医院人满为患。城外枪炮声不止，日军突破南京外围防线，人心恐慌，都在说南京抱不住了。百姓纷纷往安全区躲。一大早，孟元和阿如挤在安全区外排了很长的队，很快就人满不收人了，于是再换一个安全区去。前面挤了一家人，阿如顿时听出是家乡话，拉着人家问： 你们是江阴人？ 是啊，你也是江阴来的？ 阿如看他们一家拎着大件小件行李，便问： 我一直在南京，你们刚来南京啊？ 是啊。 你们怎么往这里跑啊？南京打仗了，鬼子都到城外了。